你为大嫂请了。阳关大道应有十里路途之力，我乃张林文信的。 当不知本地是哪一家的？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携贫贵之妻王宝钏。 今夜 来的 不好巧。 怎么？日今年 未断汉调， 烦恼大嫂传话，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叫她迫切解去。 you 天街走一门好像个七宝船，论当抢钱把西关错认了你七福端。这位大嫂请来见礼。 还礼，俊爷干事失命路途， 仰观大道焉有失命路途之理，我乃昭明问信的，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王 非亲 有故， 非故， 非亲非故，你问他则甚？ 他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多额问。 君爷，请稍待。 请便。 哎呀，且至。像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今日才得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我衣衫褴褛，若不向前，书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去？ 不知他的贞洁如何，看私下无人，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便了。公兵曾把牡丹心，庄子也曾三七七，秋胡西过调戏自己的妻，供他带女，假意呀去。无尽的所在呀！ 你为何失落了？ 像是在前村抽弓打雁之时失落的。 打雁则甚？ 冲鸡呀！ 像是那雁儿吹了你的心肝，不沉落。 一封书信 能知几何？大嫂不该吃口伤人。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若人家失信，岂不令人痛苦？ 大嫂，不要啼哭。失信虽然失落，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呢。 是了，想是我丈夫替我带来安家度用，被你尽心花费，失信拿不出来，可是么？ 不是哦，只因薛大哥休失之时，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如此事来，你是有心失落的了。 我若有心，也能失去大嫂你的 这原心。 他自然 难忧啊。分 我那丈夫你 俱是一样啊， 你二人俱是一样，你那有许多殷勤借与他用。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浪子，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为君的嘛。哎呀，不怕大嫂你笑话，乃是个贫寒出身，积攒下几两银子，绝都借与他配马了。 不对了。 怎么？ 像我那岁郎，也是个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哎呀，薛大哥啊，薛大哥，今日才知你呀、也是个贫寒出身哦。 哎呀，都被他取笑了。 枉然， 打骂也该问他呀。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俊爷，你腰中带的何物？ 防身的宝剑。 赵王，杀了他也该问他要啊。 清平世家，朗朗乾坤，杀人岂不是要偿命的吗？ 难道是你这银子就不要了么？ 这善财难舍呀。 你替他做甚？ 大嫂，有道是父债 子还。 父债呢？ 妻 怎么样？妻怎么样？妻怎么样？妻怎么样啊？ 不管。 他倒退了个干净呢。少不得这寒呐、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呢。 慢来， 我若将婚事交与你，三把两把吃碎，为君的岂不落了个人财两空？ 依你之见呢？ 你我不日去至前村，约上三老四少，我们同侧同观。 看， 此话当真？ 当真。哪个还骗你不成？将银藏在地平川这顶银三两三拿回去把家门卖绫罗做衣衫大宋是只单换做一对风流的夫妻就过今天哪 不由啊，在哪里，在哪里， 在呀、 啊！ 钱去讨官，官风莫受拘， Yeah! 丈夫回来，就该开开窑门，夫妻相见才是。 既是二夫回来，你要退后一步。 怎么退后一步？好，我就退一步。退了， 再退后一步， 再退一步。好，再退一步。又退了， 再退后一步。 哎呀天呀，再退后面就无有路了啊。 后面有路，你也不回来了。是你吹管穿官不成吗？ 你紧的要来，也不问妻子饥寒儿子、 临行之时与你留下安家独用啊。 什么独用？ 十担干柴八斗老米。 嗨，满世是吃，就是数啊，我也把它数完了。 你就该去借呀。 哪里去借？ 相夫， 自你走后，我不曾见得相夫。 有志气，告辞。 哪里去？ 去至相夫，与你爹爹算算我那一十八载的亮相啊。 我爹爹他病了。 什么病了？得何病症？ 见不得你的病。 他见不得我，日后我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牵马追等啊，我还心疼老你。 薛郎，你要心来说话。 不曾说水落， 句句梦话、 句句实言。有道是龙心有报， 有报心报 无报念， 看你的现世吧。 三界官道，奉上阵阵。 笑。做什么来了？ 前来讨封。 是才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我是不能封你。 方才在吴家坡前，我啊不知道是你呀。 若晓得是我脸， 我还要多骂你几句。 越发的不能奉了。 当真不奉？ 当真不奉？ 果然不奉。 果然不奉。 不奉就啊、 慢来慢来慢来，三姐不必把脸变，焉有不奉之理，三姐听奉。三姐不必把脸变，有一个缘故在其间，西凉国有一个带， 带什么来了？ 西凉国有个女太监，她保国王最难。 西凉国女太监，她的本性并无仙有一粒根，弄得她为朕来是我为你偏。 说什么？朕来论什么偏？依我解法在他先，有朝一日登龙殿，封你朝阳当真传。 好好感谢龙恩 三仙， 随我来呀！ 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呢是张建国、王蓉蓉演唱的京剧《武家坡》，再请欣赏《算军粮》，黄炳强扮演薛平贵，徐畅扮演王宝钏，严世奇扮演王允，吕欣扮演王夫人，郭振龙扮演魏虎，于雷扮演苏龙。 我 孔圣恩官拜当朝首相，今当老夫诞辰，满朝文武必定前来拜寿。来，伺候了。 三姑娘到， 三姑娘到， 唤他前来。 是，有请。 宝钏他也来了。 哦，三姨也来了， 像是接待而来。 不对不对，像是他守寡守不迟了。 接待而来， 守寡守不迟了。 行得胡爷，老夫有意在酒席宴前全家于他，还要有劳二位贤婿指教。 那不自然。 哎，有请夫人小姐吃汤。 遵命。有请夫人小姐吃汤。 平贵早已死 哪有两相损和与利呀？ 天地之业，我那虽浪定死在虽亮下国的里、 他早已死了啊。 他日今若在人世里、 他若还在，我就损和你的两相。 你敢与你姑娘几丈？ 几丈就几丈。 想那平贵明明死在珍惜路上，怎说 船灾岂不拖见了鬼？哎，带我来看上一看。耶，不是品贵，又是他娘的哪个呀？哎，前者在珍惜路上我害他不死，如今回得朝来岂肯与我甘休？哎呀，这、他是先行，暂时元帅，待我与他配过笑脸，哎，也就拉他好了。哎，我来也他一家伙。朝来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臣，我只想配礼了。没听见？像是走冤路的人，受了风寒，有些过而沉了。哎，不妨事，我再来他一个家伙。先行回得朝来，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臣，我只想配礼了。哎，你知了，本帅好意与你二人配礼，哎，你在一旁支支戳戳，哎，是啥道理呀？ 外皇，你将一十八载的亮相算还于我， 你吃了吗？你早已归顺西凉，哪有亮相算还于你呀？ 你看与我明君， 哪个怕你不成？ 走啊， 走， 走啊！上前抓住炮火带，苦苦的海默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红鬃烈马》当中的《算军粮》。听众朋友，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唱的京剧《红鬃烈马》今天就欣赏到这儿。